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旅行之前你的心情如何？刚刚结束中秋小长假，好像没有缓过来，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让我们继续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01分，我是泽华，我们的节目开始喽。 钟情最近很流行，明明开心就爱我到底，大受欢迎有一点开心，想象其实每一个动心，每一个人都说我是唯一，情书简讯收到快要麻痹，一步一句是关心或担心，靠得好近自信， 深白色作词作曲，弦子演唱的《我要去旅行》，收录在弦子2011年的专辑《逆风的蔷薇》当中。当然，这首歌曲采用的是轻松的摇滚曲风，把主人公演唱出来的那种轻松的、不想被打扰的心情表现得轻松惬意。好像在假期当中，我们都会过得比较自在，过得比较舒坦。当然呢，也会难免的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发生，但是由于在假期当中，好像觉得一切都无伤大雅。今天已经开始工作日了哦，虽然我们需要上班了，但是在这一小小段的旅程当中，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可以去感受蓝天、白云、海浪、沙滩。 放下那些所有的烦恼，然后在旅行的世界当中尽情的释放开来。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到了南法，首先去到的是南法的尼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开启南法之旅。有人说南法那种浪漫是真正的可以让节奏慢下来的浪漫，这首《爱爱爱》是否符合呢？ 哪里记载第一个桃花醉，谁在哪里填埋第一只子鱼柴，我在这里见怪更怪，接过电影里面人家的海，更想去看海，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哭起来，我笑起来，多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辞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伤怀。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孤，我在。 爱爱爱，这首歌的歌名呢，听起来非常的浪漫的感觉，但其实整首歌曲是反情歌的作品。作词人呢，当时借着一种书写天花乱坠这样的笔触，对那个时代好像只有一种告白，也就是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为了爱爱爱产生了自己的感慨，于是也就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 R&B 风格的爱爱爱。11:08，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正式出发吧。法国南部城市呢，有两个代表性的特点，一个是充满梦幻般的浪漫气息，另外一个呢是名流喜爱的光鲜亮丽。在那里呢，会充斥着一切你可以想到的奢侈元素，包括像007电影当中等等会出现的游艇、香槟、豪车、私人飞机，一切。而这个地方呢，不是尼斯也不是戛纳，而是圣特罗佩。圣特罗佩呢，渐渐地成为了一个国际知名的海滨度假胜地。来看一看吧，经常出没在这里的名人，你就会知道这座小城的魅力到底有多大了。比如说 U2 的主唱波诺和他的妻子，以及演员乌玛瑟曼，歌手 Queen B Beyonce， 服装设计师，很多著名的设计师都来到这里。所以很多人说，来到圣佩特罗呢，你会发现邂逅明星的几率几乎不逊于好莱坞。 当然啦，我们来这里不是看明星的，纯粹是看一下南法的别致风景。偶然间呢遇到了啊什么Beyonce、布拉德皮特，嗨，打个招呼就好喽。 有一个姑娘，她走在路上，有她一直要去的地方，烦恼的事情都不会在意，走过了一段一段的成长。有一个姑娘，她就在路上，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失望，无关的人啊，就说声再见，有过的梦想在生长。 这是来自于程璧演唱的《姑娘在路上》，但是整首歌曲当中呢，反复的在唱着有一个姑娘，她不害怕昨天，也不惧怕明天。这样的一个姑娘在旅行的路上展开着自己的故事，当然她内心深处也会有一块小小的地方放着她真爱的情感，这个真爱的情感可能是曾经无缘的某段故事。 我承认我也有点情绪，该好好谈，却让你离去，该添买点什么哄你，你就不会生气。一个星期都没你消息，十七个留言都没回应，感觉有一点不对劲，让我开始担心。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还是问题不在谁认错，错在那不该做的却一直做，该说的没有说。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你我还要骗自己多久，如果装若无从头来过，让我们比较好过，是对还是错？嘿耶，嗯哦，有什么出错？足够的技巧不去争执。承受但没情趣，会是爱的不够多，还 是根本还错、哦、分手这念头你有闪过、yeah、老实说我也想过很多、哦、难得但讽刺的默契想想会更难过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还是问题不在谁认错错在那不该做的却一直做该说的没有说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你我还要骗自己多久如果装作无其实从头来过让我们比较好过是对还是错 关于缘分不够一种无奈的感慨来自于陶喆《太平盛世》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无缘》歌里反复的唱到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是对还是错好像在感情世界当中对和错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是对是错彼此可能都说不清楚或许彼此也都对又都错都对也都错阿妹张惠妹是错彼此可能都说不清楚或许彼此也都对又都错都对也都错阿妹张惠妹 我们就到这走着走着觉得累了哭着笑着一路爱着在最后的最后请你请你请你什么都不说请你问我像开始那么热烈直接要我当初痛苦寂寞不曾有 停下了脚步。 来自于阿妹的都对也都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南法好好的转一转，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叫做阿维尼翁。阿维尼翁呢可以说是南法最美的小城之一了，我们脑海当中能够想象到的薰衣草田、葡萄美酒、琳琅美食、半山小村都可以在这里中心周边找到。除了薰衣草田之外呢，城内的安德烈城堡是不容错过的。这个城堡呢在13世纪末的时候就已经建好了，现在已经被列入是世界文化遗产。站在城堡上方，我们可以眺望阿维尼翁全城，还可以欣赏到法国最大的河流罗纳河。每年7月份的时候呢，阿维尼翁还会举办戏剧节，它也是由法国戏剧导演让·维拉尔在1947年的时候创立的，现在已经成为了欧洲现代戏剧集中展示的大舞台。同时呢还会有朗读会、展览、电影放映以及辩论，通过这些方式呢大家可以更好地走入艺术家的创作世界当中去。所以来到这个小城当中呢，你会发现不光风景优美，这个鲜花格外的鲜艳，还可以感受到很多的人文社会气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最近大家应该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有听到，或者是看到各种各样的推送文章啊。久别了5年，艾薇儿的回归新单，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艾薇儿呢，因为兰姆病的关系，整整5年没有发行新作品，也是让很多的粉丝非常的关心，一是身体怎么样，二是什么时候可以重新的在乐坛当中再度的听到艾薇儿的声音，毕竟他曾经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这5年的过程当中，艾薇儿是专心的休养啊，在上周的时候终于带来了回归新单 Head Above Water。 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在患病期间卧床所写的，整首歌曲都是他患病那些日子的真实感受。 I've gotta keep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I don't want less, I don't want more. My spark and the doors to keep me safe, to keep me warm. Yeah, my life is what I'm fighting for. Can't part the sea, can't reach the shore. And my voice becomes the drum. God keep my head.

由于白天的光照条件比较好，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4度左右，和昨天的最高气温基本持平。天气给人的感觉总体比较舒适，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开窗通风。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一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是宜川单一。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出游方面，独山夜月文化体验周在延庆开幕，在为期2周的时间里，游客可以在延庆住民宿品美食、赏月观星庆团圆，还可以参与多条特色旅游线路。独山夜月是延庆归川八景中最为著名、最具意境的一景，在辽金元时期就已经远近闻名。中秋月圆，于万籁俱静的夜晚，在独山顶遥望，那轮明月就会显得格外圆润饱满。国庆假日期间，延庆还将推出一系列金秋旅游精品线路，既有集采摘、景点、民宿、美食为一体的出行线路，也有在此基础上串联国庆黄金周出游、观月、赏星等内容，适合天文专业人士及爱好者，以及家庭亲子的2日游、3日游，共5个主题旅游线路。2018北京西山民俗文化节正式开启，古商道、非遗展演、民俗活动、特色登城，让人流连忘返。在文化节期间，南教村、水峪村两条体验线路各具特色，可以让游客享受原汁原味的西山文化盛宴。为了配合中秋节的喜庆氛围，这次文化节包含逛登城特色活动。在水峪村的赏月丘、古槐树等地，也设有猜灯谜、拜兔爷、结绳祈福等活动，让游客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魅力。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真的可以去一座无人岛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刚才听到的是比比周笔畅的无人岛。11:3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从中秋三天小长假回来之后的第一天，如果你还沉浸在假期的那种休闲惬意的状态当中，或者说已经开始筹备十一假期的话，又不知道该去哪儿，南法值得考虑一下。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蒙彼利埃这个地方，这座小城呢就拥有着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全年温暖且日照非常的充足，几乎没有冰雪天气，是法国的避寒胜地。这个地方呢也被人们称为是阳光之城。蒙彼利埃不仅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同时呢也是古老的大学城。在市中心游览呢，我们可以选择站在全城最高处的佩鲁门广场去俯瞰地中海，以及远眺塞文山、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当然也可以徜徉在喜剧广场，欣赏美惠三女神的雕塑，或者是品味教堂独特的美丽。很多人说呢，来到这里面随意的旅行，你会发现自己的心情开始慢慢慢慢的变轻松、变惬意、变自在了很多。有的时候也会有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小小的波澜的声音，梆梆梆。旅行中你可能状态挺好的，就像此刻我们听到的艾怡良这首我想我挺好的，不用你们费心了。啦啦啦啦， 我听不见他们说不该吃这个，更不应该吃那个，怕我死了又更怕我胖死了。啦啦啦啦，我想我挺好的，也许是不偏不倚落在我上头。啦啦啦啦啦，那些有不如尘缘就装进了苹果，可等我东倒西歪开始傻笑。啦啦啦啦啦，这世界那么喧闹，好斗的那桥笑笑就好，笑笑是一种倔强，说抽了风这个，下一季换那个，球鞋底下也装个高跟鞋之类的。啦啦啦啦，我觉得乱搞笑的，他们说是该变换了，以前的不算了，脚步要加快了，不然会被笑的。啦啦啦啦，我想我挺好的，也许是不偏不倚开始发生了。啦啦啦啦啦，每个尖锐的脚都包覆着糖果，大家都说说笑笑，互相品尝着。啦啦啦啦啦，这世界那么喧闹，好斗的麻将，笑笑就好。 好的。 阿姨良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我想我挺好的》，好像有的时候大家觉得你的状态不太好的时候，你自己也感觉到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影子存在，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不妨让自己抽身一下现在的环境，可以去旅行一下。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在慢慢的改变，包括你的心情，包括你看事物的角度等等。所以啊，旅行真的是一件可以让人治愈的事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呢我们将去往南法其他的好玩的地方转一转。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挺有意思的，来自于王嘉尔演唱的芬迪曼，什么样的感觉呢？欢迎他。来自于王嘉尔的芬迪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Carrie Mo 莫文蔚在北京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回忆了自己出道25年来演唱的很多很多动人的、带给大家很多不一样感受的作品，全场有大合唱的时间，但也有尽情的展示自己歌艺、展示自己舞台表现力、控场力的时候。比如说那天现场演唱这首《12楼》的时候， 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 那种美演绎的淋漓尽致。 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当影剧般迷人，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打坐的靶场。工作了一整天，这很晚，一碗冷汤。嗯哦，只有爱让人心情舒畅。谁在失落让人 回墙，骂他也没有回响。呀呀呀呀呀呀呀，女友又夹着新的恋情，终于曝光。 挤了枪声打坐的包场，工作了一整天，只喝了一碗米汤。 李宗盛作词作曲， Karen 莫文蔚演唱的十二楼，把十二楼发生的故事，这个人一天的状态表现得非常的到位。他的那种惬意的感觉，那种悠闲，那种洒脱，有时候有点小纠结，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的状态。接下来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法国女歌手 Jane， 这首歌叫 Lil 妈妈。 Sharing. You should forget all the things you told me. You got your soul, you got your brain. See what you can do with your hands. Oh, now you feel it. Time to feel good about you. To take a good break. And oh, now you feel it. Peace inside your mind. Got to leave.Far from your 这首莉莉妈妈调皮的旋律呢，可以说让人听了一遍以后就会很容易的喜欢上。如果你是歌曲节奏控的话， Jane 这位歌手呢是一定不能够错过的。听着她唱歌走在街上，你会有一种变身为超模的感觉，英姿飒爽，帅气又自由。Jane 呢是92年出生的法国独立音乐人，从小的时候呢就跟随父亲开始周游世界了。9岁的时候他离开法国去了迪拜，在迪拜生活了3年的时间，之后呢来到了刚果生活了4年。在刚果呢，他的音乐旋律逐渐的得到了启蒙，之后他又去阿布扎比待了一年，然后重新回到巴黎，在巴黎呢再度的开始他的艺术预科基础课程。当然这些旅程一定会影响他的音乐风格音乐感觉。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学会了如何打鼓，如何在阿拉伯学这个打击乐，在刚果学了音乐编程，很有意思的经历。所以呢他也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感受全部的幻化成自己的风格，在音乐作品当中呈现出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去到了南法，法国人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说的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啊， 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无论是开心的状态还是有一点难过，心情起起伏伏， C'est la vie 这句话是不变的存在。有时间真的可以去南法走一走，顺境的时候可以看看那里的人生活是多么的闲适自在，生活处在逆境的时候可以去那里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如何的执着，如何的认真。11:54，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去南法走一走，看一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最后一首作品来自于维里安的《爱如空气》。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我是策划，拜拜。 我的孤寂，唱不完的情歌，散落风里，说不出的秘密。藏在日记，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让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重得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而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不曾远离。冲淡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让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油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